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早上的正道经文，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到四十五节，在整个马可福音里面是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这段是在马可福音差不多正中间的地方，从第八章二十七节一直到我们今天这段结束的时候，在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在这整段三次告诉他的门徒，他会被杀，然后三天后会复活。耶稣每一次讲完这样的预言的时候，他也都跟他的门徒说，他们当他的门徒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耶稣第一次说，他的门徒必须跟他一样背起他们的十字架。他第二次说，若有人愿意当首先的，他必须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仆人。那第三次，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耶稣再次地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我们今天的这小段十章三十二到四十五节是很有意思的。这段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第三十三节，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这是一个又清楚又仔细的预言，关于耶稣的受死跟复活。这是在我们经文开始的地方，在我们经文最后的地方呢，也就是在最后一节第四十五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被杀然后复活。他说他要舍他的命，是为了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这段经文的两边，最前面与最后面，是关于耶稣的死复活，为了救赎我们罪人。那这段经文的中间呢，我们可以说中间就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需要救赎我们。我们在中间就是看到我们人的罪，我们罪人是骄傲的，又是自私的，我们要当头，我们甚至要管束别人，我们不要服侍他们，我们不要当他们的仆人。现在请听一次，我们再听一次我们经文中间的部分，听听耶稣的门徒如何有这样的罪。从三十五节开始，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好，在这段我们的确看到人的罪。雅各、约翰首先是多么的骄傲，又多么的自私。他们首先就是敢讲那句我觉得很离谱的话。他们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哇，上帝的儿子耶稣好像是他们的仆人，他们无论求耶稣什么，他们就叫他要给他们做。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耶稣没有马上责备这两个太离谱的门徒，他们那么的骄傲自大，耶稣反而就问他们，他们所要的是什么。所以雅各、约翰就说，他们要耶稣让他们在耶稣的荣耀里坐在他的左右边。哇，他们要分享上帝的荣耀，他的权威，他们要跟耶稣一同作王，统治一切。他们真的蛮自大的，认为他们自己那么厉害，可以有这些耶稣左右的位置。那么其他十个门徒听见雅各、约翰这样问耶稣之后，他们就恼怒了，他们生气了。那为什么呢？大概就是因为他们也想要耶稣左右的位置，对不对？他们十个大概也气自己，他们没有先想到可以问耶稣这个问题。在马可福音前面一章，门徒的确都在争论谁是大的，谁伟大，他们都要最高的位置。因此耶稣就叫全部十二个门徒来告诉他们，他们当耶稣的门徒，不要像外邦人的君王和大臣。耶稣的门徒不应该想要治理人、操权、管束人，不，他们反而必须做别人的佣人，做别人的仆人，刚好相反。那么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牧师与其他传道人是最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所以这段经文最直接的应用应该是说，今天的传道人不应该争论谁是大的，他们更不应该互相管辖，或者管辖教会的会友，或教会的会友要好好服侍他们。教会的牧师与传道人应该是教会最会谦卑服侍其他人的人。但是谦卑服侍别人当然不仅是牧师要做的事，这也是上帝给所有基督徒的呼召。我们应该每天起床的时候，我们先感谢上帝保守我这整夜的平安，我们接下就应该想，哇，这新的一天我可以好好服侍其他的人，那我今天可以注重服侍谁呢？那你是不是每天就这样做？很难做，对不对？虽然我们常常提到这个，我常常提到这个，但是我想或许最明显相反的例子就是在夫妻的关系上。首先圣经的确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对不对？但是这头是指什么呢？我们当丈夫很容易认为意思就是像耶稣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所反对的，丈夫要好好的操权管束我们的妻子。但是圣经以弗所书当然不是说这样子，乃是说丈夫当头的意思是他们要爱他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妻子的头等于为妻子舍命，为妻子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也不是要叫妻子为我而活。我们当丈夫的，那我们有没有正确的这样而跟我们的妻子生活？那么接下当然要谈妻子的部分。有些妻子会说，好，丈夫当头 OK 啊，我可以接受了，但是我是脖子哈，所以我怎么样转，那我丈夫也要跟着我转，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也不是圣经的意思。同样以弗所书说妻子要顺服，也要尊敬他们的丈夫，就如教会顺服基督那样。那你们当妻子是不是每天都很乐意这么做？除了丈夫与妻子之外，所有不同生活的圣召当然都是这样子。上帝把你放在这些不同的位置里面，就是为了服侍别人，而不是为了服侍你自己，也不是为了让他们来服侍你。无论你是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爷爷、奶奶，或者孙子、孙女，或者弟兄，教会的弟兄，或者其实就家庭的兄弟或者家庭的姐妹，老板、员工、掌权者、公民、教会的弟兄或者姐妹等等，在这些跟别人这个的关系里面，这个水平领域，我们就是应该为别人而活。那谈到这个水平领域，就可以提出马丁路德在他《基督徒的自由》的小书所说的。他说，基督徒又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辖管，但又是全然忠顺的众人之奴仆，受所有人辖管。那这什么意思？这似乎互相矛盾的两句，主要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在这个垂直领域里面，我们因着基督，借着信心，已经领受了一切所真正重要的祝福，罪蒙赦免，救恩永生等。上帝已经把我们提到最上面去，与基督同在。这个位置是远超过所有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伤害到我们。为了得救，我们也不需要服侍他们，他们也不能辖管我们。上帝已经白白给我们一切的，我们有真正属灵的自由。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基督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我们都不用为了自己而努力，我们就被释放，好好地服侍别人，为别人而努力，当别人的奴仆。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得救而做这些，乃是为了我们周围人的好处而做。我们就是不需要为自己而活，上帝已经给我们一切我们所真正需要的。可惜的是，我们仍是罪人的人，常常还是为自己而活。我们小看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骄傲自私的我们也认为有更好的东西要争，也要别人服侍我们、听从我们、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所要的。这么做也就不是活在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自由里面，我们反而在当我们自己罪性的奴仆。像罗马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不可以做的，那边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我们常常就是顺从我们的私欲，当我们私欲的奴仆，被我们的私欲所捆绑的。是的，若回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耶稣说我们应该像他，我们应该服侍别人，但是我们反而常常服侍我们自己的私欲，甚至被我们的私欲所捆绑的。那怎么办？我们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只有耶稣有办法。首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刚才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叫我们不可以顺从我们身子的私欲，对，我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在接下一章第七章，保罗承认连他自己常常也就是这么做， 比如说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最后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接下他就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呢？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做我们的赎价。耶稣赎买我们的方式是很特别的，我们本来就是服侍我们罪或被我们的罪、我们的私欲所捆绑的，我们都没有自由了。但那一位完全自由的圣子上帝就来把我们的罪扛在他自己的身上，可以说他就成为世界上最受罪与私欲的捆绑，是最大的罪的奴仆，因为我们的罪。这样他为我们舍命，就等于他因我们的罪而被惩罚了，受死刑的惩罚。但是这一位受死刑的人也是上帝，所流的血是上帝的血。哇，这非常有价值。是的，这赎价的价值一定是够高，赎买我们这些罪人。耶稣说他做了多人的赎价，但是这多人就是指所有人，包括你。耶稣已经做了你的赎价，已经赎买了你，已经释放了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耶稣说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今天经文的最前面，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为了死复活。这最前面和最后面，耶稣的救赎服事是围绕着经文中间门徒和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常常不要服事别人，但是耶稣反而服事了我们。之前我说雅各和约翰好像把耶稣当作他们的仆人，他们骄傲地自大地叫耶稣给他们所要的左右的位置。这两位有罪的门徒把圣洁的上帝的儿子当作他们的仆人，但是这圣洁上帝的儿子来就是为了当雅各、约翰、当其他十个门徒、当你我的仆人。那么耶稣服侍我们罪人，不一定是给我们我们认为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认为他应该给我们的东西，像他们要左右的位置，那他不一定会答应我们，就像他没有答应约翰跟雅各。但是耶稣给我们罪人我们所最需要的，他就是赎买我们，把我们的罪给赦免了。耶稣这样做也就应验我们今天旧约的经文，从耶利米书最后一节的预言，在那里耶和华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奇妙的爱，奇妙的赦免，也给我们动机，也给我们力量，继续努力。像保罗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他也努力，努力跟我们有罪的老我打仗，而去服侍我们的家人，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服侍我们的老板、同事，服侍我们的客户。就像耶稣一样，我们当所有我们周围人的仆人。这些人呢，常常不配我们的服侍， 其实他们就是不配，但是我们服侍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配得我们的服侍，我们自己也根本不配领受耶稣的服侍，但是他还是服侍我们，就像耶稣服侍我们一样。我们服侍别人是因为我们爱他们，是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服侍。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就是这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像耶稣所背的一样。这常常不容易，有时候人也会拒绝我们的服侍，就像很多人也一直拒绝耶稣给他们的服侍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蒙召就是这样，要认真服侍别人。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而服侍，不是凭着眼见。我们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跌倒，就像保罗一样。我们还是会自我中心地只想要服侍自己，一定会这样子，因为我们还是罪人。但是当上帝，像希望今天早上他所做的，当上帝使我们醒悟过来之后，他再一次地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围绕着我们的罪，吞灭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还是服侍我们这些常常不愿意服侍别人的人。感谢主的怜悯，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